很官方哈， 有种老干部的感觉。 对，现在还觉得老干部，来念一下老干部的履历哈。 好， 2013年的时候，《风在我歌行》首都高校校园歌手大赛，2014年中国好声音校园推介会，2015年全国大学生音乐节，2015年校园原创音乐真相大赛，2016年中国大学生记者团年会，2017年中国传媒大学广院之春冠军，此处应有掌声， 鼓掌鼓掌。 还有2017年青春最强音唱吧大学生歌手大赛战队 MVP， 在这些比赛当中均取得了优异成绩。怎么样，这个时候你还觉得人家是老干部吗？ 不觉得，我觉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了，真的是天生好嗓啊， 要送上膝盖了哈。所以如果现在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要跟您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打开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点击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982的直播间了。 当然如果您听到广春冠军这四个字就会抑制不住激动的话，也可以提醒您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也可以搜索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今天是由老朋友嘉禾、万事兴、清新 boy 都已经来到了直播间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和分享，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好声音。庆元一开始呢以比较官方的形式介绍了自己哈，但是我们节目的传统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语言的介绍不作数，要用音乐的介绍来让大家认识你，所以我们要先亮亮嗓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带来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这首歌是郭顶的第二张专辑他那个执行器的飞行周期里面的一首主打歌，叫水星记。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郭顶这个歌手的，他反正蛰伏了7年之久，然后现在出来这张专辑就是特别有个性。 对，就是一个在去年的时候台湾金曲奖当中大放异彩，包括大家发现他这一张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了之后，也把他之前的歌翻出来听听看，说哇好像又错过了一个好的歌手， 很有才， 对，之前的一些作品也非常的棒。那今天这首水星记呢也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品之一了，而由我们今天的好声音张庆元为大家送出。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可以把你们的666和小礼物准备走一波了。 我只想唱歌给把我唱给你听， 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是音乐爱好者张庆元，他要带来的第一首歌是他自己非常欣赏的一位男歌手郭顶的代表作《水星记》。准备好了吗，庆元？ 对。 好，那我们就开始喽，带来这首《水星记》。 近，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曲折手臂，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等到看你银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敢说着你。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 感觉在像听 CD 一样，你有这样的感受吗？ 好好听呐、 啊！这首《水星记》被唱出了沁园自己的感觉、啊。 我第一次听女生唱《水星记》，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对，我们还是把沁园请回来，跟她一起聊一聊背后的故事，来进入今天的 魔音秀。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刚刚在串场的过程中有看到一位非常霸气的女生站在舞台中间。这是哪一场比赛呢？请问就是这张图片 啊，这个是中国传媒大学它的一个校园歌手大赛，叫广院之春。 对，因为之前的时候比较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会了解，就是广院之春真的在于广院人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殿堂级别的一个比赛。 是， 而且真的是参与到其中的歌手可是数一数二的，演唱的功底也都很不错。 对，在校园里算是唱得非常好的才能登上决赛的舞台啊。 嗯，那我们就不如先从广春一起开始聊起吧。其实今天你演唱水星记这首歌啊，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四个字，就是举重若轻。可能它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炫技的部分啊，或者说一些、很催人泪下的一些点，但是就是轻轻缓缓的，每个词都能打到你的心里去。所以你在广春的舞台上也是都是这种风格的歌曲吗？ 我广春的三首歌，第一首是 City of Star 是改编了，然后最后我会唱、 然后第二首是苏打绿的《城市》，第三首是《Young and Beautiful》，是一个比较大气的一首英文歌。 嗯，那其实参加广春的这个过程，我们可能之前来的更多的朋友啊，包括像我也分享过自己参加广春的经历。 你参加过吗？ 我参加过。 是不是就 我在初赛的时候就被卫生纸以及纸飞机砸下去了？谢谢。 很精彩。 当然，可能大家就是了解之前我们提到的广春，可能更多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很开放、很包容的比赛。 是。 然后在这个初赛的阶段哈，大家可以下面有很多学校里面几乎那天只要没有课没有事情的同学都会聚集在前面的操场上一起去看。 嗯， 而且呢就是大家会以很多的人就说练胆儿，就是说你能够在广春的舞台上站一分钟，你以后什么样的舞台你都不会怕了。 嗯， 所以特别是像我们播音系的老师会特别鼓励我们去参加广春，说不管你唱的好不好你就往上面站站， 唱的越差的越需要去那个舞台上，我看找找自信。 哎，那庆元当时是就是一开始听说这个比赛，然后就决定说哦，我唱的不错，我决定去试一试，还是说哎，有听说或者说别人有鼓励你说你去尝试一下？ 其实我本科不是中传的，然后很大的一个原因考到中传来就是因为广元之春， 我就要来这里参加广春。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就是支持我考研坚持了一年复习一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力的来源。 我一定要考到中传，然后这个唱到广院之春的总冠军。 没有没有没有，当时只是我大二的时候因为朋友在中传，所以来这边看了中传的这个比赛。当时又觉得这个气氛太好了，非常真实， 有被感染到， 是一个非常对艺术的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态度。然后我就当时就觉得啊，这个舞美音响太好了，我觉得有机会我一定要站上这个舞台。 好 谦虚。但是当时肯定没有说是要 也没 拿冠军， 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 对，只想站在这个舞台感受一下。 嗯， 对，然后就是支持我考到中传来。对， 考研很辛苦，特别是现在还有很多的今年准备考研的同学也在奋战着哈。 是。 但是像广元之春，其实有很多我们的朋友，比如说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也带过我其他学校的朋友一起来参加，他们看完了之后也是跟庆元一样的反应，说你们这太好玩了，就不像以前的比赛可能就是大家排排坐吃果果，然后大家就坐在下面，观众端坐着，然后就啊唱得好就鼓鼓掌，然后大家挨个上去主持人报个幕啊什么之类的，我们是很轻松的氛围。我可以先分享一下我初赛的体验哈。 嗯， 就是当时的时候呢，虽然以练胆为目的，但是也是想好好的表现一下自己，所以我精心的挑选了一首歌，这首歌是 青藏高原。 这首歌是来自田馥甄的《囚鸟》。这首歌呢，其实我演绎起来我觉得也还 OK， 但是这首歌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前奏有47秒，所以呢我很傻的，我也没有把前奏剪掉， 所以他还没开口就下去了。 没有，我在台上真的站了差不多快一分钟。 嗯， 因为前47秒都是前奏， 而且不能说话。 对， 那你在干嘛？ 就站着就等啊，就等那个过门。然后在等的时候，一开始然后下面就说哎，上来一个女生，稍微大家还都会善良一些。 嗯， 对，然后就还有鼓掌啊什么欢呼，特别是我们班的同学就会比较捧场。但是呢等差不多过了10几秒以后，他你唱不唱啊，不唱下去吧。然后紧接着就是纸飞机卫生纸，我真的就慌了。 嗯， 然后我就没有卡住开头的部分，我就成功的错过去，然后就被切割，就被轰下去了。我是真的被轰下去的， 切割就被切了。 对，那庆元呢，当时参加初赛的时候是有精心挑选一首歌，还是很顺利的？因为我们是有 pass 卡环节的，是直接拿到 pass 卡了吗？ 我是两轮都是 pass 卡 啊，就是非常轻松的，我两轮都是 pass 卡。 因为我觉得也算是有备而来，他说他初赛的时候演唱的是自己改编的 City of Stars。 那个是决赛的时候我的第一首是这个。嗯，然后 决赛的三首歌，初赛呢， 初赛我唱的也是一首英文歌，就是比较平淡的一个英文歌。叫那个是老鹰乐队的一首 Desperado。是一首爵士。然后当时其实是想唱有一些难度的，但是当时我有些感冒了。 嗯， 然后就想求稳，就是初赛嘛，我觉得 只要能进下一轮。 对对对，然后就唱了这一首。当时 对于广春来讲的话，难度最大的其实是初赛，心理压力最大的也是初赛。 是， 当然可能比较有实力的歌手跟我怀有不一样， 完全没有在怕啊。 是，但我发现就是通过你刚刚唱《水星记》，会觉得你确实是一个发挥很稳定的选手。 是， 那在初赛的舞台上的时候，心态怎么样？因为毕竟也算是支持你考到广院的一个动力，现在终于站上这个舞台了，肯定是有一点点微妙变化的。 因为我之前参加过挺多的就是大大小小的音乐比赛、唱歌比赛，所以就是这心理素质方面可能对这个发挥影响不是特别大，不会有特别不稳定的发挥吧。然后当时是在那个就是小广场那边，然后那个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就是灯打在你身上，就 是 看不到底下人的反应，所以就是当没有人了就直接唱。 这个是心态好，你知道，就是灯打在你脸上，然后白茫茫一片，当没有人。但是我当时 没法看见人啊， 对，灯打在我面上我也看不着， 但是 我慌了，我不知道大家在下面是以什么样的表情和心态在看的。当然确实历练一下哈，确实会不一样。不过你刚刚提到说就是在初赛的时候有感冒，这个是有影响到你发挥吗？ 因为我挑的是，因为当时是感冒初期，所以呢我又挑了一首这个比较稳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影响。但是随着这病情恶化，我没想到这个感冒会持续一个月，一直就是恶化到我决赛。 那就等于说整个广春的赛期你都在感冒？ 对， 而且是越来越严重。 对对对，到后面就是支气管炎，去民航总院拍了一个那个肺片，然后就是他又说是支气管炎，然后并发的有鼻咽和咽炎，然后就几乎没法唱歌了。其实 就你看他的这些部位哈，感冒，然后支气管炎、咽炎、鼻炎，全部都是影响唱歌的这个部分。 对，我当时就非常绝望，可能是我就是歌唱生涯中最低谷的一次，就是身体条件最低谷的一次。 嘉哥到目前为止吧，因为毕竟还年轻，你也不知道 路还长。 是，但是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了之后，而且最后的结果非常出人意料的是，你拿了冠军哎。 对，这个是我根本就100%没有想到的。 那是最后有在决赛的时候身体突然就给力了，还是说一直都持续得很不好？ 我在那个决赛当天，他有一个大连排，我完全没有参加，因为我当时早上彩排的时候已经没办法唱歌了，就大片大片的唱词空白，就一直在那咳嗽，然后就被送医院去做雾化吸入，然后6点回来就直接就唱歌了。就 决赛， 对，决赛晚上6点，对对对，然后就唱了。当时我觉得发挥还是可以的，就是我就可能是意念的控制吧。 那个时候就在想，我考研复习了一整年，就是为了站在这个舞台上，而且就是感冒也来侵扰我，然后支气管炎、肺炎， 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很淡定的人。不，其实不管说是这个舞台经验的丰富也好，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心理素质很好。 是，而且一直到最后哈，因为之前的时候也有参加过广春的同学来做客挑战新歌声，我们就要知道哈，可能也跟大家有介绍过，因为对于广春的同，对广院的同学来讲的话，参加广春不仅仅他对他自己，对于整个班级甚至整个院系来讲，都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那最后你在参加决赛的时候，就是班里的同学有去加油鼓励啊什么的吗？ 他们应该在台下吧。 反正白茫茫的一片也看不见了。 是，他们有一些同学他们会就是在赛后发一些视频啊，或者是恭喜我什么的，但是那个广院之春的票是一票难求的。 是，这个票真的是很难求，就过道上如果可以坐的话真的都是挤满了。 对，然后我那10张票就全部给了我外校的同学，还有外省赶过来的同学。 还有专门从外省赶过来的。 对对对，都有本科的同学还有好朋友。 其实大家现在听庆元跟大家讲话哈，可能会觉得说哎，普通话还蛮标准的，可能你很难去猜测他到底是哪里人，他是一个南方姑娘。南方的可以猜一猜，现在正在活力982的平台上，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你觉得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广春冠军张庆元他是哪里人呢？猜一个省份看看哈，如果你猜对了的话，我们待会儿可以要求他清唱一小段给你听。那我们再聊到其他的比赛吧。今年在广春结束了之后，还参加了一个比赛，叫做青春最强音唱吧大学生歌手大赛，这是走出广院了参加的大学生歌手比赛，而且是获得了战队 MVP。 这个比赛走得顺吗？ 这个比赛就是前期它是靠那个线上的投票，然后到了 MVP 最后的落地比赛是每一个战队的 MVP 去线下比赛，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吧，就意料之中， 超淡定。因为比赛也经历多了。那我们就倒回你参加过的算是比较重要的第一场比赛吧，就在2013年的时候，距现在也4年之前了。有一个首都高校校园歌手大赛，当时算是比较早期，也没有什么经验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 天生性格就淡定，第一次站上台就很平静，还是说就是多次历练 练出来的？ 练出来的，还是练出来的。 那第一次比赛的时候还记得当时的心境吗？或者当时还记得唱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吗？ 第一次比赛啊，那就要到追溯到小学时候了。 小学时候 唱的是我妈给我选的一个民歌，我都忘了是什么歌。 小学唱民歌， 我其实不是唱民歌的那种嗓子，但是我妈说就是小孩就是比赛他们就必须得唱民歌，不可能唱流行，你是小学不可能唱流行歌，然后他就给我唱了一首我不想唱的歌。 我大概能理解，我小学的时候也被我妈逼过，然后去唱什么类似于像小背篓这样的歌、啊、 对对对， 他们就觉得小孩 就很符合小朋友的气质， 还要穿着粉红的蓬蓬裙、 哎、对， 中间要不要点个小圆点。 然后那个时候我妈会拿我爸抽烟的烟头然后沾上他的口红，给我这边点一个，你去比赛吧，然后就这个样子。但其实从小也练到大了之后呢，然后也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歌曲和曲目。那其实今天呢，庆元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自己也讲了，没有选择一些很炫技的难度很大的歌，就是我觉得来是一个分享的平台，我喜欢什么歌我就分享给大家听。在我们挑战新歌声呢，也有一个音乐分享的私藏歌单的环节。其实今天你的第一首私藏歌单也是你刚刚有提到的你很欣赏的这个郭顶哈，他的这首歌曲叫保留，可以提出一下你的推荐意见吗？ 当时听了一整首下一整张专辑，我觉得就是这首也给我印象非常深，就它里面描写的是一个对就是爱情的一个幻想吧。然后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在这20年或者是十几年啊，反正是在这活到现在，都会有一个内心的一个寄托或者内心惦记的一个人， 是 对 心底的那个人。 所以我觉得他这首歌，我就觉得他塑造的那个虚幻的形象是非常吸引人的。非常神秘， 也就是说音乐唱出了你心底的故事。这一首是来自郭顶的保留，来自今天的音乐爱好者张庆元。 我情愿这是幻觉，也不愿是种告别，已经忘了你的名字，就在这座寂静心事，怎么还有你的样子被保留。 除了郭顶还有比较欣赏的男歌手吗？ 我平时也挺喜欢听民谣的。 民谣， 对对对，像马迪就挺喜欢的，还有宋冬野吧。 像马迪的歌曲今天也有一首推荐哈，这是马迪也算是他很代表的一首作品了，《接飞》。这首歌喜欢他的点在哪里呢？ 这首歌我是觉得他有一个有一句歌词，就是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在光影散落下的满眼绯红。这首我这两句我觉得特别有意境，因为我本科是学汉语言文学的，我觉得这首歌它的美学意境非常好， 很有画面感， 很有画面感。 其实有的人听歌听旋律，有的人听歌听歌词， 是 有人听歌听的是一种感觉。但是当这三者合一，恰巧可以拨动你心弦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它对你来讲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星光的灯火阑珊，雨黑夜缠绵，拨开时光倒帘，还是那个孤孤单单的少年，放纵纷扰的画面，那里人来人往，渐行渐远，他总是小心翼翼，卑微这悲喜，愁城对未来自言自语。 你是因为自 己唱的风格比较贴近他们才会喜欢他们，还是说听他们听多了所以自己的风格有朝他们那边去靠呢？又会觉得说你唱歌很像郭顶也很像马迪， 是吗？ 对，我觉得你们的感觉有点像，就是说唱歌的时候有种旁若无人的感觉，自己沉浸在自己世界里一样。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哈，有的人听歌的时候听的是感觉，有的人听歌听歌词，有的人听歌听旋律。星星不爱说我听的是心情，你很特立独行。刚刚又有人在猜说觉得哎，庆元会不会是成都人啊，是川妹子吗？感觉性格没有那么火辣， 是吗？我 有听出川普吗？应该没有吧。 我是海边的人， 海边的人啊，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句，比如说用家乡话跟大家打个招呼，这样给点小提示。 打招呼，我其实方言说的不太好。哦，我就打个招呼吧，你下麦了没？ 好，欢迎这位来自泰国的朋友。 萨瓦迪卡， 萨瓦迪卡。 啊，静态继续哈。那刚刚有介绍了两首自己比较喜欢的男歌手，那女歌手呢？我感觉你是经常混豆瓣的，你喜欢的这些歌手 都比较小众是吗？ 是，但是现在已经走向大众了，都是从小众走向大众，但是有保有自己独特风格特点的歌手。嗯，接下来的这位女歌手其实也算，他们就是算同一波的。 对，阿四吧。 对， 阿四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特别个性特别鲜明的， 是 就一听他的歌就知道是他。 对， 对，因为我觉得阿四这两年风格转变也都还蛮大的，比如最好大家可能熟悉他是通过那个蹲人民广场吃炸鸡的那个姑娘，然后过两年的时候又突然跟林宥嘉合唱了致姗姗来迟的你，觉得说哎，甜蜜对唱他也可以，最近跟郭采洁合作了一首世界上另一个我，觉得他驾驭的风格更加全面了。 是， 对，那除了像这种类型的话，刚刚也有提到过对爵士也比较喜欢。 对对对， 嗯，那自己平常比如说喜欢唱爵士、民谣、英文歌，就这三类偏多对吗？ 对对对，还有流行歌也挺多的。 你比如说最口水最大众的一首流行歌是哪一首？想一想，这是来自阿四的知名歌曲。感到脆弱，习惯轻描淡写带过，还好也没因流年不离而寂寞。我在热闹的喧嚣中努力狂欢，大笑着他看一眼是我的不安。当人潮都散去，世界突然安静，才听见了我怅然若失的某种情绪。当光影都褪去，沉浸于黑暗里，才触摸到我怅然若失的某种情绪。这是来自阿四的知名不惧，也是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庆元的推荐。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是一档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融媒体平台，所以在这里除了可以欣赏到好听的歌曲，我们有一些 MV 推荐的环节。我们会发现说你喜欢的歌手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他们很特立独行，很本真，很有自己的特点。那就不得不提到说华语乐坛上一个很有特点的冉冉升起的星星窦靖童，你对他怎么评价呢？ 窦靖童，就他的个人生活就让我们就是对他就是特别吸引大众的一些眼光，然后他的一些他的音乐理念也是我觉得特别前卫， 是 对跟对跟国际接轨，然后他差不多就是他十几岁，对，然后现在就是有这么超前的一个音乐观念，我觉得以后未来的他的一个发展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而且他就是跟他就是继承他母亲和父亲的他们的优点，然后再自己柔和了一下， 对， 融合了一下，我觉得就是有斗士的他的 底子就好啊， 有他的一个风格， 天赋加努力哈。 是， 那今天呢也有送给大家一支 MV， 这是来自窦靖童的 River Run， 同时也是来自庆元的推荐，我们来欣赏一小段。 the flame. Can't hear it, don't go near it. These voices are deceiving people. Won't soon be free, cause rivers running deep. Flow with it, move swiftly away from this still illusion.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有故事的好同学，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是来自2017年广院之春的新晋冠军张庆元，他要带来的这一首有故事的歌是他自己参加广春决赛的时候演唱的第一首歌，叫做 City of Stars。 之前也有音乐爱好者在我们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挑战过， 是， 不过这首歌曲是庆元自己改编过的，而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特点。准备好了吗？ 嗯，好了， 那我们进入你的音乐世界。City of Stars， 这是来自今天庆元的改编。 City of Stars， How you shining just for me。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 with you. Then now, how dreams, they finally come true.City of 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y're in the bars, and they're the smooth screen of the crowd. The restaurants, is love. Yes, sir, we're looking for his love, for someone else. A rush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The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ir world and sincerity. The voices is I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I don't care if I know just where do we goAnd that my little crazy feeling, rat-tat-tat on my heart. Think I want is to stay.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Everybody wants you house. I heard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 with you. Then our dreams to look in somebody's eye, to light up the sky,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e serenity. The voices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I don't care if I knowJust where do we go? And that mighty little crazy feeling, rat-tat-tat on my heart. Think I want is to stay. lad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you never shine so brightly. 改编的好有新意， 谢谢， 但是好好听啊。哎，这首歌曲背后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就要改一下这首歌？ 因为我自己有个乐队是巴萨诺瓦风格的，所以就是想尝试着把这首 City of Star 往那方面去改，所以到 B 段我们就把整个的节奏型就改成了巴萨诺瓦。 嗯，对，就听着很欢快，一点也不像之前电影里面我们听到的那一种感觉。 是， 但是刚刚听的时候仿佛自己就置身在一个小酒馆里一样。你有去过就比如说像小酒馆这种驻唱啊，或者抱着吉他弹唱这种风格的吗？ 哦，我之前有在本科的咖啡厅，是因为他那个他那个店老板是一个学长，所以就跟他关系比较好，就过去了。 嗯， 对。 那这首 City of Stars 最后就等于说是在广春舞台上第一首开始唱的， 对对对， 大家反响怎么样？ 大家就觉得很有新意啊，因为当时那个拉拉链刚出来，大家都、嗯。对这首原版特别熟悉，然后没想到后面 B 段就是换了一个风格， 嗯，也算是剑走偏锋，然后最后拿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哈。 嗯， 哦，这首歌曲真的你可以保留下来做一个杀手锏一样的使用。非常的感谢庆元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奉献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还有自己的精彩的一些演绎，也希望今后有机会你可以多来挑战新歌声做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游戏，我们明天再见。再次感谢庆元，拜拜， 拜拜。